OK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呢個《動漫城中中球》的香港波士段。咁喺今週入邊咧，就港超聯戰火重燃嘅啦。但係週中入邊咧，亦都打咗一場青英杯賽事啦，就黃大仙對南華嘅李 Sir。咁啊，南華亦都好正路地發揮啦，就贏咗，就攞咗三分啦。咁啊，但係呢樣嘢亦都馬不前蹄啦。基本上唔係表示佢打完週中就去到週末冇波打係有嘅，因為南華咧喺呢一週賽事將會上演榜首大戰，對住東方。喺目前聯賽榜入邊咧，南華係喺第二位嘅15分，咁啊東方咧就16分排第一位，即係1分之差啫。嗱呢場波入邊咧，除非打和，如果唔係咧，就絕對影響到榜首嘅形勢個位置會點。嗱、先講講呢場波啦，呢場波亦都好喺牛丸考佢嘅韌力喎。 其實我唔覺得係對牛丸有咩考驗嘅。其實即係球員之間，即係大家都已經知道要重要性嘅。咁基本上一隊波已經夾咗咁耐啊。咁應該嗰個默契係有咗建立咗出嚟㗎啦，唔係因為話即係嗰個教練，即係成日我都講嘅隊波，如果佢球員係具質素的教練是不需要特別的，教練是在比賽過程之中看不看得到有哪裡有問題，哪個對手的弱點在哪裡，我們怎樣提示那些球員或者有作一些調動是更加令到個效果再好的，最重要就是這一刻其實要看牛丸的功力，就是只有看這兩個， 是的，臨場調配而已，基本上 粗波練波那些基本上也不要說我們有喜歡最喜歡看人練波，以前好像東方在大坑東練的時候問那些阿伯都知道， 是 所以鬼他教什麼這樣即是中間很多東西做到一個現在港超的即Head coach 是不是真的要他落手落腳呢？未必的， 沒錯。咁呢場波入邊咧，就將會喺星期日度上演嘅，就喺旺角大球場咧，就喺5:30舉行嘅夜晚，近黃昏啦。咁但係喺禮拜日入邊咧，仲有一場波咧，大家都千祈可以嘅話都望一望啦。基本上係因為呢場波其實咧，都一定好劇烈㗎啦，生死大戰嚟嘅。點解呢？就黃大仙主場喺虎山道運動場將會對住元朗。黃大仙喺而家喺目前聯賽榜入邊咧就排喺榜尾2分，但係咧元朗亦都只係喺尾二爭1分啫。嗱喺呢一場波，黃大仙係令到呢一周賽事嗰幾隊波係好騰騰震嘅。嗱，首先禮拜六有場波就係南區對夢想進期，呢場波原本咧對上對下都唔係大影響嘅，但對南區就好有影響啦。點解呢？南區就必須1分都要搶住先，因為點解呢？萬一禮拜日如果佢大二攞唔到分嘅話，禮拜日黃大仙能夠擊敗到元朗嘅話咧，南區即刻會跌落護級漩渦入邊，係令到流浪亦都落幾隊波都會落到一個好危險嘅位置嘅。李俊， 就呢場波嚟講咧，如果黃大仙佢就會有啲主場嘅著數嘅，因為打 攞個分嘅啦，喺嗰度都 係啊，主場嘅著數嘅。咁你唔同元朗啊，元朗加上狀態，佢都雖然最近嗰場波 回勇咗， 輸咗俾南華隻嘅，但係佢其實佢哋都打得唔係話特別差嘅，只不過你個質素同埋個人腳係唔夠，比較上佢係會有些少著數咯。咁你反觀元朗最近佢係響青英杯嗰度，我唔記得和咗一場定點樣啦。咁都唔係一樣啊，大家個實力差唔多嘅，個發揮嘅啫。咁響呢個黃大仙嗰度，如果佢哋可以 keep 到個狀態嘅話咧，佢都喺呢個主場嗰度咧，佢應該發揮會比元朗會好啲嘅。 係。嗱，咁呢場波假設性啦，即係唔好話贏啦。如果出現咗打和嘅話咧，流浪係即刻會由第7跌到落去榜尾第9。 因為就算論得失球嚟講咧，佢都係輸、哦、輸過少過。係 啊，因為佢已經打咗第七週嘅賽事啦嘛。 係啦。 咁其他嗰啲人冇，咁即係所以其實嚟講，老實講句真話，佢真係望呢、這個黃大仙贏唔到嘅輸嘅。 係。 因為起碼就算綁唔綁手，或者佢個位置冇變都好啦、嗯啊，或者再。打完之後，佢跌咗落去第八都好，仍然仲有一個喺佢下低。 係 啊，佢爬少一，即係要爬翻上去都爬少一級先啊嘛。 冇錯啊，所以呢場波入邊咧，四隊波咧互相交切咧，係絕對影響整個大局。尤其而家嚇到榜尾騰騰震嗰幾隊啦，基本上係、 嗯。即係其實呢週嘅賽事就話係榜尾同 榜首 嘅。大戰 是絕對影響到，因為已經踢到呢一彎嚟講啦，就嚟第一循環都差不多打完的情況之後咧， 冇錯， 係已經開始有啲決定性的賽事走咗出嚟㗎啦，咁上係。咁啊嗱，正正翻一場波啦，亦都唔好漏啦，就係傑志主場將會迎戰呢個飛馬啦。係。咁啊，傑志嚟講咧，坦白講啦，佢有少少回落，但係個問題咧就都存在於一樣嘢，就係話仍然都有一個優勢，因為飛馬嚟講咧，係人都知道啦，即係佢亦都喺今屆嚟講，佢個幕後亦都唔用佢。其實正常嚟講，雖然話年青球員一場也不能輸嘅，基本上心態上。係 啊。 咁你點睇呢場波啊？李叔。 嗱，其實唯一一樣嘢咧，傑志佢好有個別有啲球員可能即係稍微攰咗少少㗎啦，即係之前有港隊啊嗰啲去拼搏得咁犀利。 係。 咁但係喺嗰個週中佢哋港隊嘅時候咧， 係 就佢其他球員個比賽嘅狀態又唔係十分足夠， 係 所以喺、嗯、即係之前有一場賽事都唔係咁好成績，咁我想、嗯、即係好辛苦打得，咁我相信就話問題唔大嘅，如佢哋唞翻足就應該好，因為呢、一隊球隊。今季嚟講叫做變動唔係好多嘅， 係 即係稍微叫做即係走咗一個就係張峰冇咗個左後衞嘅啫，如否則就冇乜問題。 嗯， 啊咁應該即係佢回到佢應該翻出嚟，始終我都係睇好佢咯。 係啦， 因為第一，佢個決心會比飛馬嗰啲強好多嘅，因為佢叫做幾屆兩三屆盟主，佢唔希望即 係 跌到去咁凄慘喎，希望爬翻上去。 冇錯， 所以佢個情況唔同啦。但相反，飛馬係咪佢哋唔好爭勝心咯？始終啲僆仔嘅諗法就唔同，再加上會嗰度個領導層嗰啲係點講嘅，係嘛？點去同佢哋去即係分析隊場賽事點樣打咧？就始終係冇人清楚佢 係 係嘛？即係當然，譬如阿羅生佢話：，一定要贏啊！贏係點贏先得㗎？點去贏先得㗎？ 係 邊個唔知道想贏啫？ 係 啊，相對之下就話呢個傑志嗰邊會好啲咯。 嗱，無論點樣都好啦，禮拜六入邊咧就將會喺香港仔運動場入邊咧，就南區喺地獄主場度咧就對夢想進旗。咁啊，南區唔使諗噶啦，因為佢打第一場咧，以免夜長夢多咧，希望一定要攞到三分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就會俾黃大仙嚇到有得陣冇得瞓噶啦，基本上喺兩點半嗰度。咁啊，然後跟住啦，就係去到旺角場啦，就五點半啦，就係傑志對飛馬啦。咁啊，頭先講咗啦，禮拜日就黃大仙對元朗，東方對南華啦。咁呢週嘅港超聯賽事咧就到此為止啦。但亦都我哋收到一個最新消息咧，就係話對香港隊可能係一個好消息喎，李 Sir。 係， 因為中國國家隊貝連剛剛被國際中國足協炒咗。咁啊，因為嚟講咧，嗱，中國國家隊入邊咧，其實我又你會唔會覺得好似炒快咗啊？因為其實嗱，雖然出線係危，未絕望噶嘛。 其實仲有一樣嘢，第一就未絕望，第二即係好簡單一樣嘢，出唔到線呢、這個唔係大問題。最主要佢贏唔到香港就影響大啦。佢覺得佢冇辦法領到軍去贏，即係再加上好簡單一樣嘢，即係。 講緊講緊廣東省港杯咁樣。 係。 喂，廣東省一隊咁嘅隊啊，嗰啲人腳咁嘅人腳。 係。 啊，響輸即係都可以響輸咗波之下，一個反擊搞掂曬、嗯。啊。咁證明你嗰個領軍才能 係 唔係咁叻啦？ 係 香港唔係咁醒啫嘛。 嗯， 咁呢個係佢哋係基本上係唔輸，即係唔可以唔好講輸，唔可以唔贏香港。呢、這個519當年都係咁樣輸，咁樣輸咗嘅啫。即係如果當年好簡單，中國隊、嗯、和波都出線啦嘛。 係 喺主場你 keep 住和就得啦。 嗯。 啊！好急於要贏，好急於要贏，就俾一個機會人嚟搞掂，再嚟一個機會又再搞掂，就贏咗你啦。即係有時有啲嘢咧，就踢波有啲策略嘅，策略嘅就係話我強勢嘅，我好強嘅，我一定要撳住你嚟打。 係 啊，如果係喂，我係高你少少嘅，就係又有啲主場。嘅失利嘅時候咧，我就要點樣打咧？誒、哎，嗰場波我和都得咯，啊或者咁我和唔使要佢咁急，都係想贏，都係贏。不過我哋係穩定，穩手等機會出先再殺。但係你睇到好急，好急，好急，下上，所以又不嬲中國隊係都唔係嗰個射術好精明㗎啦，所以一路都。係唔係咁容易贏香港就係咁解？係 啦，咁啊嗱，呢場波入邊啦，對於香港隊嘅世界盃嗰個出線機會有幾多咧？其實幫助並非好大， 冇， 但係 已經叫話冇。 佢會對香港坐嗰個次名，即係打入呢個亞洲足協杯唔係亞洲杯嘅決賽周嘅機會率，就反而幫助大啲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香港是擔心有一場球就是中國對卡塔爾那場球，如果中國能夠在卡塔爾拿到分，是肯定可以更加踢了香港落第三嘛。 現在這場球呢都幾淒慘的。 是啊， 我相信去找哪個人去接呢， 一個熱手護堂來的。 是啊， 雖然還剩下一場馬爾代夫， 因為我相信呢，以中國人那種脾性呢，中國的教練很少去接的。 是 啊，一定不會執呢個咁嘅爛攤子。係啊，咁佢會覺得喂，大佬以資格嚟接，真係冒險喎、 啊。絕對冒險㗎。 咁佢做咩要做啫？係咪？咁會由得佢咯。反如果你喺季初、或者甚至乎第一場喺主場贏唔到香港嘅，就已經換咧，人哋唔同啦。喂，我諗我有計贏喎、 啊。係。 但而家他哋對贏卡塔爾啊嗰啲唔係咁大信心。 係啊，因為而家最大問題一樣嘢，除非你換一個領隊出嚟，你擔保未來兩場波入邊係可以全取六分嘅，咁你就可以換。坦白講啊，要換領隊唔係呢個時候，因為你已經換慢咗啊。 係啊， 亦都去到呢刻剩翻呢兩場波係唔應該換，你俾佢。 而家有機會，有機會個波輸，即係換領隊之後輸波咧，仲會俾人哋覺得。你不換就沒事咯，換了就大鑊咯。 究竟現在扭擔我們很難猜測到中國足協的、管理層，究竟首先第一，你換領隊這個態度是不是想著你換了你肯定拿到六分，還是會覺得我已經放棄了這個出線機會了？我覺得是拿不到的，卡塔爾很大機會贏到中國的了。 所以就是說你是輸給自己，不是輸給人。 是的， 輸給自己我們贏不到、啊、還他沒有想到一件事，場波係冇輸過喎， 係冇輸過， 贏唔到啫嘛，冇輸啊嘛，做咩要換？ 嗱，咁我又調翻轉，我已經係好冷，即係潑，唔係話潑冷水啊，俾香港球迷一個冷靜少少一個數據啦。 係， 其實就算呢次今年2015香港兩個彎係逼和咗中國隊，雖然係一個好出眾嘅成績，比起30年前嚟講，仍然都係少兩分，因為。當年519之役是攞四分的、那個彎係，首循環攞一分，在香港主場再去作客北京攞三分 ，total 係攞四分。而家香港隊只係喺國足身上攞兩分啫。 即係其實好簡單，就話嗰陣時嗰、那個把握力強好多啦。 係 啊， 所以呢樣嘢啦，香港隊喺呢一刻冇放棄過，基本上係仍然好專注對呢個卡塔爾嘅賽事，竟然喺國足嘅管理層做咗一個。咁嘅決定，嗱，貝連係咪一個好領隊？ 喺呢個我唔夠膽評論，但係你依一個舉動絕對影響未來兩場波， 成隊球隊都會影響嗰啲球員啊！喂，可能基本上嗰啲球員已經係熟習咗佢一套打法， 係 啊，可能已經 都係嗰句説話 咯。突然間要佢改過， 除非你話嗰個係摩連奴咯，我好憎你，咁你咪咩咯？ 嗰個唔係摩連奴嘅咁簡單啦。如果你換一個叫做大話 古巴菲， 古巴菲嚟嘅，嘣一聲。啊！成座萬里長城佢都可以改變咗咁，冇計啦，係嘛？即 係 佢掩眼法又好，乜嘢都好啊。 嗯， 總之佢有辦法咯，即係你而家你換一個嚟， 係 未知佢有冇辦法嘅， 就去做。邊個上位都係 我相信咧，即係找外國的教練咧，就實有人上嘅， 一定有人上嘅。 啊，那個可能響街邊踢波，佢都嚟噶，梗嚟啦，揾錢噶嘛。 就咁講喎，李 Sir， 如果真係喺外國揾個領隊嚟，我當你出名。假設莫耶斯都肯接啦。我話俾你聽啊，我唔係話個莫耶斯唔得啊，係唔好以下評論。如果你揾外國教練嚟接，死緊呢兩場波一定死緊。 你聽我講， 係 如果。呢一刻你去揾外國教練， 係 唔係死唔死梗先？ 係 你唔會揾到一個好嘅力， 係啦， 好嗰啲會睇翻個哇，呢個形勢咁，我要嚟孭鍋嘅喎， 冇錯， 一個唔好彩又贏唔到喎，俾人插個飛起喎，即係永遠唔係真係好似一中國人講佢個説話啊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 係啊， 嗰啲要靠搏。嗰啲人先會 係人都知道你而家中國足球咩嗱，好唔好講咁遠啦？講上一屆嘅世界盃外圍賽四年前啦，香港隊抽咗支下籤啦，喺首回合對兩個回合對住沙地阿拉伯俾佢大炒，但係喺嗰刻嚟講對住香港啊，你記唔記得啊？後任主帥列卡特啊，列卡特咁嘅名氣啊，揸住沙地阿拉伯啊對住香港都唔即刻上任，佢話你贏咗嗰兩個彎香港，咁我就正式上任啦。 是啊，冇錯啊， 唔係傻噶，跑慣江湖啲教練都 冇錯冇錯，即係你相對米盧天奴域對中國國家隊2002一樣啫嘛，佢打完個初賽 round 攞咗個入場券， 係 佢已經請辭啦， 係 啊，佢已經請辭，點解？因為佢知道乾勞氣窮噶啦嘛，基本 係啊， 呢班人係咁嘅級數。遇啱咁嘅天時、咁嘅地利、咁嘅人和，你咪有機會咯。 係， 仲我唔想衰啊嘛。 係啦。 咁到最後，中國中意同佢周旋，再俾多啲錢佢。喂，佢係跑江湖出嚟揾錢噶嘛，係嘛？ 係。 唔緊要咯，你話要繼續去做咯。即刻拉屎入翻去個決賽周嗰三場波就瓜曬。啊，但係。他袋了多錢，他不用投得得閒，我一早都已經話好啦。 因為如果你揾外國教練嘅話咧，嗱，如果你揾一個本土教練上嘅話咧，佢只係諗下點樣部署呢兩場波啫，就簡單啲嘅。但如果你揾外國教練，首先第一，佢一定有好強烈佢個概念套入呢個中國國家隊入邊。第二，佢對所有嘅中國球員一定唔認識唔深，剩翻兩場波，冇可能會俾有成俾得正。 冇錯，因為比連佢入。中國國家隊都要適應咗好長嘅時間，佢先認識到翻球員。 你唔係一啲歐洲球會覺得，喂，我想乜啊？朗尼加乜嘢乜嘢？ 唔係因為嗰啲 已經係你熟悉曬噶 嘛？嗰啲會熟習噶嘛？即係越大球會啊，佢又越熟習。 同埋你教中國足球啊，唔係要認識球員最首先最基本啊，係認識足球文化先至最緊要啊。 係啊，所以唔係我唔相信會有即係。 嗱，坦白講，香港多謝。 坦白講，如果佢揾我去，我都夠膽教嘅。 係啊， 怕咩啫？ 係啊， 我係咩人啫？ 我都叫佢帶個世界盃 我。我帶過去踢呢啲喎，咁樣啊，咁你揾我啫嘛，唔係我去挨嚟做。 係啊， 係嘛？咁呢樣嘢冇所謂㗎，即係第一，我都要試下我自己個嘢啫嘛。 嗯。 但係即係，所以我就話唔會揾到好嘅教練咯。 嗯。 好嘅唔肯咩？ 當然啦，假設地啦，中國隊咧只要全取三分喺呢個馬爾代夫身上咧，咁再就算輸俾卡塔爾，佢仍然都可以用一個得失球差都壓香港落去第三嘅。咁但係喺呢一場波入邊，馬爾代夫又唔係企喺度等你嚟噶嘛，基本上係。咁啊，就如果萬一有稍有差池嘅話咧，香港 守住呢個第二位就機會率大啦。 係啊，你而家即係好彩，你有啲賽事你仲係話響香港對馬爾代夫，唔係對卡塔爾之後先打咗。如果唔係，你仲大劑喎。 係啊， 人哋睇住你， 冇錯。 即係個唔好彩，我卡塔爾都贏咗你，我休息啦，求其。佢又可以即係話我純粹做人情， 係 啊，純粹都走放俾一分香港， 係 你咬佢唔入喎， 冇錯。 你話佢打假波，係嘛？你好難話噶嘛。所以呢個情況真係即係好不智咯，我覺得。 完全不智嘅，你去到呢一刻夠改變嘅局面嘅唔會好大嘅情況之下， 你最慘你。你係咪有 Sure 有人喂我孭上去騎上去會幫你搞啊？唔怕噶，我唔怕衰啊！你俾我做就得噶，冇人肯制噶嘛。即係我做緊助教，你叫我孭上去唔好啦。 係 係嘛？如果而家你就甚至乎唔制啊，唔用我都唔緊要，啲人就外間就會睇到。係啦，佢幫匪連手，匪連唔手咪累咗佢咯，唔會話喎。如果佢孭咗上去啊，你唔夠翻你就唔好坐啦。 冇錯。 啊，所以有啲嘢就 所以咧就我不過我都相信咧，喺中國足球嚟講咧，佢暫時呢兩場波都會揾本地人領軍住先嘅。 睇下邊個肯制咯。 係啦， 即係可能 都睇下球員嘅心態、作戰心態會係點啦。 即係你呢個時候真係你要揾一啲。不是話一個教練咁簡單，熱情冇用噶，因為一定要有一個有經驗，有亦都壓得到場。如果唔係，你乜嘢家伙啊？ 係 係嘛？高洪波做過隻，你叫佢翻嚟制佢制唔制？ 係 啲球員都要，屌你之前得嘅就俾人炒咗，你翻嚟做啊？ 係 你唔得噶啦，咪幫唔到我哋噶啦。球員唔會對你信任噶嘛？你揾過嗰啲未不見經傳嘅， 係 仲大劑， 冇錯。 你條毛柄教中甲嘅啫喎，我哋中超喎，我哋成班，你夠唔夠班教啊？ 可以嘅， 中國人好衰噶。 你揾而家目前肯講中甲中超嗰班外籍領隊，睇下有冇人肯制。 我冇人肯制嘅呢啲。我相信我做咩我要幫你做啊？有咩好處啊？冇好處噶嘛。 咪一係咁咯，用翻嗰個模式咯，去嗰陣時南華咁樣咯，直情係話，譬如假設啦，講笑咁講，用史高拉你帶住成隊恒大嚟打呢、這個，咁啊真係可以有機會攞六分啦。 我又唔得喎， 又唔可以啊嘛。 因為恒大冇咁多噶嘛。 冇咁多，冇咁多。 咁本地球員，你執翻落去。又冚唔翻落去喎。 係啊 ，OK。 不過其實都唔係嘅，都即係喺呢度講都唔係唔可以做， 可以㗎。 因為恒大都 用佢做骨幹咯。 恒大都有成八九個球員係。 係啊，有八九個㗎， 你 即係 再斟斟斟斟 翻落去㗎嘛，根本上 係。 最快捷。 稍微迫切咗啲。 錢啫，你叫做唔好話咩嘢，叫兼睇啦，史高拉里 都有兩個月到嘅準備。 你仲喺盧森貝高嗰度噶嘛？但係當然人哋要執緊，佢收緊人哋人工，梗係唔會幫你逐個逐咁樣啦。 係啦，冇錯。係 啦 ，OK， 咁啊，節目時間到呢度就到此為止。咁我哋亦都有兩輯呢一個本地波嘅環節，就係2015香港代表隊大事回顧，同埋仲有2015嘅港超聯大事回顧。咁啊，留意我哋嗰個上載 YouTube 嘅日期啦。咁啊，亦都我哋呼籲一樣嘢啦，就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，仲有我哋嘅 YouTube 訂閱嗰度咧，就幫我哋幫手贊好我哋嘅網頁同埋訂閱我哋嘅網頁。好嘅，節目到此為止。咁下個星期一仍然留意翻，亦都會翻嚟噶啦。OK， 拜拜。